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5，梁冀一。高祖武皇帝。天监元年春正月，齐和帝遣监侍中习产文等慰劳健康。大司马衍下令，凡冬婚时服费，自费可以习礼乐之容，善甲兵之备者，于皆禁绝。戊戌，迎宣德太后入宫，临朝称制，严解惩治。己亥，以宁朔将军萧炳兼南兖州诸军事。炳，兖之从父弟也。壬寅，仅大司马衍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见履上殿，赞拜不明。己酉，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、尚书令。初，大司马与黄门侍郎范云、南清河太守沈约、司徒右长史任访同在敬陵王西邸，亦好敦密。至是，引云为大司马咨议参军，领录事，约为骠骑司马，访为骑士参军，御参谋议。前吴兴太守谢斐、国子祭酒何印，先借器官家居，演奏征为军资祭酒，斐印皆不至。大司马内有受禅之志，沈约微叩其端，大司马不应。他日又进曰：今于古邑，不可以淳风欺物，士大夫攀龙附凤，皆望有尺寸之功，仅童儿木树，皆至其作以终，明公当成其运。天文谶纪，又复秉然，天信不可违，人情不可失。苟历数所在，虽遇千光，亦不可得矣。大司马曰：吾方思之。约曰：公出建衙反免，此时应思，仅王业已成，何所复思？若不早定大业，托有一人利益，即损威德，且人非金石，时事难保，岂可以建安之风为之子孙？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奋定，无负一心，君明于上，臣忠于下，岂复有人方更同工作贼？大司马然之。约出，大司马召范云告之，云对略同约之。大司马曰：智者乃尔暗同，请明早讲修文更来。云出，欲约。约曰：卿必待我。云许诺，而约先期入。大司马命草具其事，约乃出怀中诏书，并诸选制。大司马初无所改。俄而云自外来，至殿门不得入，徘徊寿光阁外，淡云多多。约出，问曰：何以见楚？曰：举手向左。云笑曰：不怪所望。有请，大司马召云入，叹曰：才智纵横。且曰：我起兵于今三年矣，功臣诸将实有其劳，然成帝业者卿二人也。贾银召进大司马为相国， 总百魁，扬州牧，封石郡为梁公，北九锡之里，治粮百司，去录尚书之号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二月辛酉，梁公始受命。其湘东王宝治，安陆昭王冕之子也，颇好文学。东昏侯死，宝治往务情归己，坐待法驾。继而王真国等送守梁公，梁公以宝治为太常，宝治心不自安，人虚，梁公称宝治谋反，并其弟江陵公宝览、汝南公宝弘皆杀之。丙寅，召梁国选诸要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范云为侍中。梁公纳东昏于妃，颇防政事。范云以为言，梁公未之从。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，云曰：“昔沛公入关，妇女无所幸，此范增所以为其治大也。今明公始定健康，海内享望风声，奈何习乱亡之际，以女德为累乎？”王茂起拜曰：“范云言是也，公必以天下为念，无以留此。”梁公默然。云即请以余事赖王茂，梁公贤其意而许之。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。丙戌，召梁公增封十郡，晋爵为王。癸巳，受命，敕国内及抚州殊死以下。辛丑，杀其少陵王宝攸、晋西王宝松、贵阳王宝真。梁王将杀其诸王，防守犹未及。鄱阳王宝寅加燕人颜文志与左右马拱等密谋，穿墙夜出宝寅，聚小船于江岸，着乌布襦，腰系千余钱，前赴江侧，蹑绝徒步，足无完肤。防守者志明追之，宝寅诈为钓者，随流上下十余里，追者不疑。待散，乃渡西岸，投民华文荣家。文荣与其族人天龙会联，弃家将宝寅遁匿山涧，吝驴乘之，昼伏夜行，抵寿阳之东城。为庶主杜元伦持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成，以车马侍卫迎之。宝寅时年十六，徒步憔悴，见者以为略卖牲口。成待以客礼，宝寅请桑君斩崔之服，成遣人小事情礼，以桑兄资崔之服给之。成率官僚复调，宝寅居处有礼，一同极哀之节。寿阳多其异故，接受魏宴，唯不见夏侯一族，以夏侯祥从梁王故也。成深器重之。齐和帝东归，以萧旦为都督荆襄等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荆州军旅之后，公私空乏，但励精为治， 广屯田，省利益，存问兵死之家，攻其乏困。自以少年居重任，谓左立曰：“正之不臧，是君子所宜共惜。吾今开怀，轻其无隐。”于是人人得尽义，民有宋者，皆立前代服教，绝于俄顷。曹无刘氏，惊人大悦。其何帝至姑熟，秉臣下诏禅位于梁。丁巳，庐陵王保元卒，鲁阳蛮、鲁北燕等起兵攻魏颍州。夏四月辛酉，宣德太后令曰：“昔诏至，帝宪章前代，敬善神器于梁，名可临宣，遣使恭受喜服，魏王人归于别宫。”壬戌，发册，遣兼太保、尚书令亮等奉皇帝喜服一梁宫。丙寅，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日，追赠兄义为丞相，封长沙王，谥曰宣武。葬礼以晋安平献王故事。丁卯，奉和帝为巴陵王，公于姑熟，幽崇之礼皆仿其初。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，王皇后为巴陵王妃。齐氏王侯封爵，悉从将省。为宋汝阴王，不再除立。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比为献皇后。追谥妃西氏曰德皇后，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祥等十五人为公侯，立皇帝中护军弘为临川王，南徐州刺史秀为安城王，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，左卫将军辉为鄱阳王，荆州刺史旦为始兴王，以弘为扬州刺史。丁卯，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，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长监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诏凡后宫、乐府、西榭、铺室诸妇女，一皆放遣。戊辰，巴陵王卒，时上谕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喜王居之。沈约曰：“古今书事，魏武所云，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。”上汉之，乃遣所亲郑伯禽亦姑熟，以生今晋王。王曰：“我死不须今，醇酒足矣。”乃饮沉醉，伯禽就拉杀之。王之镇荆州也，琅琊严建远为陆氏参军，即即位，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，即禅位。建远不食数日而卒，上闻之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欲天下士大夫事，而严建远乃至于此。”庚午，诏有司以周汉故事，亦熟行调革，凡在官身犯边杖之罪，悉入熟庭罚。 其台省令史、士卒、御署者听之。以解数献公宝益为巴陵王，奉其祀。宝益又有废疾，不能言，故独得权。其南康侯子克及弟祁阳侯子范，常因事入见，上从容谓曰：“天下公器，非可力取，苟无七运，虽相及之力，终亦败亡。”宋孝武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，皆振之。朝臣以疑似亡死者相继，然或疑而不能去，或不疑而足为患。如卿祖以才略见疑，而无如之何；湘东以庸愚不疑，而子孙皆死其手。我于时已生，比起之，我应有今日。故至有天命者，非人所害。我初平健康，人皆劝我除去轻辈，以一物心。我于时一而行之，谁谓不可？正以江左以来代谢之际，必相屠灭，感伤和气，所以国祚不长。又齐梁虽云革命，事亦前世，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，宗属未远。其业之初，亦共甘苦，情同一家，岂可拒如行路之人？卿兄弟果有天命，非我所杀，若无天命，何乎行此？当足事无度量耳。且见吾涂炭清门，我起一兵，非为自雪门齿，亦为卿兄弟报仇。卿若能在见吾永元之事拨乱反正，我岂得不世歌推奉也？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，非取之于卿家也。昔刘子瑜自称成帝子，光武言：“假使成帝更生，天下亦不可复得，况子瑜乎？”曹植为武帝之孙，为晋忠臣，况卿今日犹是宗室，我方坦然相欺，卿无复怀自外之意，小代当自知我寸心。子克兄弟凡十六人，皆士良。子克、子范、子智、子显、子云、子辉，并以才能之名，历官清显，各以寿终。赵征谢斐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何胤为右光禄大夫，何典为侍中。胤典终不就。癸酉，赵公车府傍木废石旁各置一函，若肉食莫言，欲有横意，投傍木函；若以功劳才气冤臣莫达，投废石函。上身服换着之衣，长扇为以蔡书，眉剪掌立，勿选连平，皆召见于前，续以正道。着尚书殿中郎道盖为建安内史，左护侍郎刘宗为晋安太守，二人皆以廉洁著称。盖燕之曾孙也。有著令：小县令有能，迁大县；大县有能，迁二千石。 以山阴令邱仲孚为长沙内史，武康令东海何远为宣城太守，由是连能莫不知劝。鲁阳蛮为魏胡杨，辅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，斩鲁北燕，徙万余户于幽兵诸州及六镇，寻叛南走，所在追讨，必集合杀之皆尽。闰月丁巳，为顿丘匡公穆亮卒。其东昏侯毕臣、孙文明等虽经赦令，犹不自安。五月已亥夜，率其徒数百人，因运敌聚数丈入南北掖门作乱，烧神虎门、总张冠，入魏魏府，杀魏魏、陶阳、闽侯张弘策。前军司马吕僧真执殿内，以宿卫兵拒之，不能却，上荣服御前殿，曰：贼夜来，视其众少，小则走矣。命击五谷。领军将军王茂、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，引兵复救，道乃散走，逃捕悉诛之。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，得文牒词颂，唯作大诺而已。有事点签传口语，与夺绝于主者。豫章人邓善、永兴人戴永忠有救恩于伯之，伯之以善为别驾，永忠为济世参军。河南楚卫居健康，素伯姓，仕宦不得志，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理之，卫怒，思卫所亲曰：建武以后，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？今天下草创积谨不已，丧乱未可知。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，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，且荧惑守南斗，俱非为我出也。今者一行，势若无成，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。遂投伯之，大见亲侠。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福为长留参军，并乘伯之于岸，自为坚吏。上闻之，使陈虎牙私借伯之，又遣人带邓善为别驾，伯之并不受命，表云：龙福骁勇，邓善有讥笑，台所遣别驾，请以为至忠。善于是日夜睡伯之云：台家府藏空竭，腹无器仗，三仓五米，东境激流，此万事一时也，机不可失。魏永忠共赞成之。伯之未善，今起清，若复不得，即与清共反。上斥伯之以部内一郡处善。于是伯之即抚州辽左谓曰：奉齐建安王教，率江北义勇十万，以次六合。见时以江州县吏运粮速下，我贺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即命转言，使魏诈为萧宝银书，以示辽左，于听事前为谈，歃血共盟。魏说伯之曰：今举大事，以引众望， 长史程元冲不与人同心。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，人身不恶，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。伯之从之，仍以魏为浔阳太守，永忠为辅翼将军，龙福为豫州刺史。官不应命，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据守，程元冲即失职于家，合率数百人，乘伯之无备，突入至厅室前。伯之自出格斗，元冲不胜，逃入庐山。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，皆逃奔盱眙。戊子，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众讨之。为扬州小县戍主党法宗袭大县戍，破之，掳龙骧将军朱菩萨。陈伯之闻王茂来，谓楚卫等曰：“王观既不救命，郑伯伦又不肯从，便应空手受困，仅先平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发兵力，意运资粮，然后席卷北向，以铺鸡皮之众，不忧不计。”六月，留乡人唐盖人守城，引兵取豫章，攻伯伦，不能下。王茂军至，伯之表里受敌，遂败走，见到渡江，与虎牙等及楚卫俱奔魏。上前左右陈建孙送刘继廉子弟三人入蜀，使谕旨未落。继廉受命斥还庄，益州刺史邓元起使得知官。初，继廉为南郡太守，不礼于元起。都督朱道琛有罪，继廉欲杀之，逃匿得免。至是，道琛为元起典签，说元起曰：“益州乱离已久，公私虚耗，留益州临归，岂办元遣迎后？”道琛请先使简教原路奉迎，不然万里资粮未亦可得。元起许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语不公，又力造抚州人士，见器物则夺之，有不惑者，欲曰：“会当蜀人，何须苦兮？”于是军府大惧，为元起避诸纪廉，祸及党羽，竟言之于纪廉。纪廉亦以为然，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，乃召兵算之，有精甲十万，叹曰：“据天险之地，握此强兵，进可以匡社稷，退不失作刘备，舍此安之？”遂召左使，矫称其宣德太后令，聚兵复返，守朱道琛，杀之。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福令李英，并不受命。是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士略开门纳之。先是，蜀民多逃亡，闻元起至，争出头腹，皆称起义兵应朝廷，军士新雇三万余人。元起再到酒，粮食乏绝，或说之曰：“ 属土正慢，民多诈疾，若减巴西一郡籍注，因而伐之，所获必厚。元起然之。李英谏曰：使君前有言敌，后无济援，山民始富，与我官德，若究以刻薄，民必不堪，众心一离，虽毁无及，何必起急可以济师？应请出图之，不患资粮不足也。元起曰：善，一以委清。应退，率富民上军资米得3万斛。秋八月丁未，命尚书山定郎、济阳蔡法度、损益王直之及驻旧律为良律，仍命与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等9人同议定，赏肃善中律，与黎政雅乐，乃自制4器，名之为通，每通施3弦。黄中弦用270丝，长9尺；应中弦用142丝，长4尺7寸，4分插墙，中间10律，以示为疵。因以通声转推乐器，悉无差违，而还得向中。又置12笛，黄中笛长3尺8寸，应中笛长2尺3寸，中间10律以示为疵，以写通声，引古中玉律，并皆不差。于是备以8音，诗以7声，莫不合韵。先是宫弦只有4伯中，杂以编钟、编磬、横钟凡16句，上使命设12伯中，各有编钟、编磬凡36句，而去横钟，赐予直剑鼓。为高祖之丧，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，遂留洛阳。丕年80余，立世6世，未及公府，而还为庶人。魏主以其宗室其旧，今而礼之。乙卯，以丕为3老。为扬州刺史任城王成表请攻钟离，魏主使羽林剑、敦煌范绍以寿阳，共粮尽止。成曰：当用兵10万，往来100日，其朝廷速办粮账。绍曰：今秋已向末，方欲调发兵仗，可及粮何由至？有兵无粮，何以克敌？成沉思良久，曰：时如轻言，乃止。9月丁巳，魏主如夜。冬10月庚子，还至淮，与宗室进士设远，地设350余步，群臣刻名以美之。甲辰，还洛阳。11月己未，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，每祭太庙毕，以仪太牢祭之。甲子，立皇子统为太子。为洛阳公事始成。12月，将军张萧之亲卫淮南，取穆陵戍。为任城王成前辅国将军程兴击之， 萧之败走，为复取穆陵。刘季连遣其将李凤伯等去邓元起，元起与战，互有胜负。久之，凤伯等败，还成都。元起进屯西平，季连驱掠居民，必城固守。元起进屯蒋桥，去成都20里，留辎重于丙。凤伯等见到喜丙，献之，军备尽没。元起舍丙，竟为州城。长局参军江西之谋以城降，不克而死。为陈留公主寡居，仆射高照、秦州刺史张仪皆欲上之，公主许仪而不许赵，赵怒，赠仪于魏主，作陈废累年。是岁，江东大旱，米斗5000，民多饿死。二年春正月乙卯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，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。丙辰，亮作征旦诈疾不登殿，削爵，废为庶人。乙亥，魏主耕吉田，为凉州堤杨惠叛，行凉州市杨春等讨之。成都城中食尽，生米3000，人相食。刘季连十周累月，既无所出，上前主书赵景岳，宣诏受季连降。季连肉袒请罪，邓元起迁季连于城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礼。季连谢曰：“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？”秉承一降。元起诛李凤伯等，送季连以健康。初，元起再道，据事不及，无以为赏。事之智者，皆许以毙命。于是受别驾至中喜者将2000人。季连至建康，入东掖门，数步一齐嗓，以至上前。上笑曰：“请欲慕刘备，而曾不及公孙述，岂无卧龙之臣也？”设为庶人。三月己巳，为皇后残于北郊。庚辰，为扬州刺史任城王成遣长风城主齐道显入寇，取阴山、白蒿2束。萧宝寅伏于魏阙之下，请兵伐梁，虽暴风大雨，终不暂移。会陈伯之降魏，亦请兵自效。魏主乃引8座门下入定邑，下4月癸未朔，以宝寅为都督东阳等3州诸军事，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丹阳公、齐王，礼赐甚厚，配兵10000，令屯东城。以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屯阳石，自秋冬大举。宝寅明当拜命，自夜痛哭至晨。魏人又听宝寅募4方壮勇得数千人，以严文志、华文荣等6人皆为将军君主。宝寅志性雅重， 过饥犹觉酒肉，惨形翠色，殊似粗衣，未尝嬉笑。癸卯，蔡法度上梁律20卷，令30卷，科40卷，诏颁行之。五月丁巳，萧城文侯范云卒。云尽心事上，知无不为，临凡处句，经历过人。及卒，众位审曰：“宜当书馆。”上以曰：“轻易，不如尚书左丞徐勉。”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，舍雅量不及勉，而轻简过之。两人俱称贤相，长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勉获十环宅，群犬精费，没有表奏，折焚其稿。舍欲机密20余年，未尝离左右。国史诏告遗体法律，军旅谋谋皆长之，与人言穴，终日不绝，而竟不漏泄机事，众由服之。人参，断诸郡县县奉二公，为诸州及会稽许贡任土，若非地产亦不得贡。甲戌，为阳春等大破叛堤，斩首数千级。六月壬午朔，为立皇帝岳为汝南王。为扬州刺史任城王成表称：“萧衍频断东关，欲令巢湖泛溢，以灌淮南诸树。吴楚汴水，且灌且掠，淮南之地将非国有。”寿阳去江500余里，种树黄黄，并据水害，托成民之怨，攻敌之需，欲乐诸州，转及士马，有秋大吉，应机精略。虽混衣不能避果，将系自是无余矣。丙戌，未发冀定营项兵己6州20000人，马1500匹，领仲秋之中必会淮南，并寿阳先兵30000，伪成经略。萧宝寅、陈伯之皆寿城节度。谢斐青州出义阙，诏以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匪辞矫疾，不堪拜谒。矫今自于以云龙门谢，召见于华林园，乘小车就席。明旦，上幸匪宅，宴与尽欢。匪故臣本志，不许，因请自还东迎母，许之。临发，赏赋临幸，赋诗饯别，亡人送迎，相望于道。即还，召其府于旧宅，礼遇优异。匪素淡烦，不省直视，众颇失望。甲午，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。秋7月乙卯，为平阳平公批卒。为既罢延迟之进，而其力皆为富强所专。庚午，复收延迟力入宫。辛未，为以彭城王协为太师，协故辞。魏主赐诏敦谕，又为家人书，其请恳至，协不得已受命。八月庚子， 为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益阳诸军事。司州刺史蔡道公闻魏军将至，遣萧纪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3000余家保险守山，为三诈。冬十月，元英乐诸军为险守诈，诈民人马居斩游降魏。仁成王成命统军党法宗傅树衍、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东关、大县、怀陵、九山。高祖贞将3000骑为游军，成以大军继其后。树衍凌越之子也。魏人拔官要、颍川、大县三城，白塔、千城、清溪皆溃。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将兵3000救九山，徐州长史潘伯林救怀陵，宁朔将军王谢保交城，党法宗等进拔交城，破怀陵。11月壬午，秦明素斩伯林。先是南梁太守冯道根属富陵，初到修城隍远斥后，如敌将至，众颇笑之。道根曰：“妾防勇战，此之谓也。”城未毕，党法宗等众20000掩至城下，众皆失色。道根命大开门，缓扶登城，选精锐200人出，与魏兵战，破之。魏人见其一丝闲暇，战又不利，遂隐去。道根将100骑击高祖贞，破之。魏诸军粮运绝，隐退，以道根为豫州刺史。武兴安王杨吉始卒，即位。魏立其世子少先为武兴王。少先幼，国事决于二叔父即起即义。乙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。魏既迁洛阳，北边荒远，因以饥馑，百姓困弊。魏主加尚书左仆射袁怀侍中邢台，使持节巡行北边六镇，衡、燕、朔三州，镇己贫乏，考论殿罪，视之得失，皆先决后闻。怀通计有无，饥民赖之。沃野镇将于座，皇后之侍父，与怀通婚，时于禁方用事，事清朝野，作颇有受纳。怀将入阵，作交营道左，怀不逾语，即合奏免官。怀朔镇将袁尼须与怀旧交，贪贿狼藉，置酒请怀，谓怀曰：“命之长短，系卿之口，岂可不相宽待？”怀曰：“今日袁怀与故人饮酒之作，非居欲之所也。”明日，宫廷使为使者检镇将罪状之处耳。尼须挥泪无以对，竟暗合抵罪。怀又奏：“边镇事少而置官委多，沃野一镇自将以下800余人，请一切5分损二。”魏主从之。已有将军吴子阳与魏元英战于白沙，子阳败绩。 为东荆州蛮樊素安作乱，已有以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，都督征蛮诸军事，蒋不计讨之。平易即吩咐为元乡令，为监吏所诬，待役廷尉，罪当死。分年十五，抓登文谷，乞待复命，上以其右一人教之，使廷尉清蔡法度严加右胁，取其款时，法度圣臣考训之句，皆分曰：尔求代父，赤以相许，沈能死否？且尔同癌，若为人所教，亦听悔意。分曰：求虽于幼，岂不知死之可惮？故不忍见父即行，故求代之。此非细故，奈何受人教也？明诏听待，不亦登仙，岂有回二？法度乃更和言幼之曰：主上之尊侯无罪，行当得势，官军足为家同，今若转辞，幸可父子同济。分曰：复挂身和，必正行书，求明目引领，为听大路，无言复对。时分倍加纽谢，法度敏之，敏更着小者，分不听，曰：此罪之求，唯一易谢，岂可减乎？竟不脱。法度俱已闻，尚乃诱其复罪。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，并问乡里，欲于岁首举充纯孝。分曰：意在王尹，何量分之薄乎？父汝子死，道固当然。若分当此举，乃是因父取名，何汝如之？故拒而止。魏主纳高照兄衍之女为贵嫔。散骑常侍赵修罕见鲍贵，恃宠骄恣，凌厉王公，为众所及。魏主为修置地舍，拟于诸王。邻居献地者，或超补大郡。修请告归葬其父，凡才艺所需，并从官己。修再到吟纵，左右乘其出外，颇发其罪恶，即还，旧宠小衰。高照密构成其罪，侍中领御史中尉真琛、黄门郎李平、廷尉卿杨平、王显素皆产妇于修，致是俱相连及，征铸诏公之。帝命尚书袁绍检讯，下诏曝其奸恶，免死鞭一百，徙敦煌为兵。而修于书初不知之，方在领军于境地出仆，与邻数人称诏呼之，送义领军府。真琛、王显兼伐，先据问世有力者五人叠鞭之，欲令必死。修素肥壮，堪人处毒，密加鞭至三百不死，即召一马促之上道，出城不自生，举复至安中，即驱之，行八十里乃死。帝闻之，则袁绍不重闻。绍曰： 修之宁性为国深度，臣不因信除之，恐陛下受万世之谤。帝以其严正，不罪也。少初，广平王怀拜之曰：“翁之职过于极暗。”少曰：“但恨禄之稍晚，以为愧耳。”少素之孙也。明日，真琛、李平以修党皆作免官，左右与修连坐死处者20余人。散骑常侍高聪与修素亲侠，而又以宗人阐释高照，故独得免。三年春正月庚戌，征虏将军赵祖岳与为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，祖岳败绩。癸丑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谭为右仆射。丙辰，为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及叛蛮樊季安等大破之，季安素安之地也。丙寅，为大赦，改元正史。萧宝寅行及汝阴，东城以为梁所取，乃屯寿阳七贤寺。二月戊子，将军江庆珍成为任城王城在外，袭寿阳，据其外郭。长史韦纂仓促师徒，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皮，先守要变，激励文武，安慰新旧将士，鲜有奋志。太妃亲巡城守，不必使时。萧宝寅引兵至，与周军合击之，自四谷战至下邳，庆珍败走，韦纂作免官。任城王成攻钟离，上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将兵5000送粮一钟离，常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邀之。丁酉，战于邵阳，大败梁兵，俘惠绍等十将，杀鲁氏族殆尽。思祖方知从子也。尚书论思祖功，应封千户侯。侍中领右卫将军袁辉求二婢于思祖，不得，事遂寝。辉素之孙也。上遣平西将军曹景宗、后军王僧炳等率部骑30000救益阳，僧炳将20000人居凿县，景宗将10000人为后继。袁英遣冠军将军袁成等据樊城以拒之。三月壬申，大破僧炳于樊城，俘斩4000余人。魏召任城王成以四月淮水将长，周行无碍，南军得时，武魅力以取后悔。会大雨，淮水暴涨，成引兵还寿阳。魏军旋即狼狈，失亡4000余人。中书侍郎齐郡贾思伯为成军司，居为后殿。成以其儒者，谓之必死。及至，大喜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于君司见之矣。”思伯托以师道，不乏其功。有司奏夺城开府，仍降3阶。上以所获魏将士，请益张惠绍于魏，魏人归之。魏太傅领司徒 陆尚书、北海王祥，骄奢好声色，贪冒无厌，广迎地舍，夺人居士，避逆左右，所在请托，中外皆怨。魏主以其尊亲，恩礼无替，军国大事皆与参决，所奏请无不开允。魏主之初亲政也，以兵诏诸书，降与咸阳、彭城王共车而入，防卫严固。高太妃大惧，乘车随而哭之。既得免，谓降曰：“自今不愿富贵，但使母子相保，与汝扫视为生耳。”吉祥再执政，太妃不复念前世，专注祥为贪虐。冠军将军如浩以巧思有宠于地，常在左右，传可门下奏事，弄权纳贿，朝野惮之，祥亦复焉。浩取尚书令高照从妹，浩妻之子为祥从父安定王谢之妃，祥争于谢妃，尤氏与浩亦相逆侠。直阁将军刘胄本祥所引荐，殿中将军常继贤以善养马，陈扫净长治，皆得幸于地，与浩相表里，卖权势。高照本出高黎，实望轻之。抵济处六府，诸咸阳王喜，专委事于赵。赵以在朝亲族至少，乃邀结朋援，复之者寻月超卓，不复者现以大罪。犹记诸王，以降位居上，欲去之。独执朝政，乃赠之于地，云：“降与浩胄、季贤、扫净谋为逆乱。”夏四月，抵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，使弹奏降贪淫奢纵，及浩等四人护权贪横，收浩等系南台，遣虎贲百人为首降地，又律降京剧逃逸，遣左右郭毅开金庸门，持出谕旨，是以中尉弹状。降曰：“审如中尉所究，何忧也？正恐更有大罪横之耳。人与我恶，我实受之。”节昭有私奏楚浩等罪，皆赐死。帝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邑降罪，降单车防卫送华林园，母妻随入，及小奴若弼数人，为首甚严，内外不通。五月丁未朔，下诏又降死，免为庶人，请之。喜降于太府寺，为尽弥吉。母妻皆还南地，五日一来视之。初，降娶宋王刘长女，待之叔伯。降既被禁，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，大怒曰：“汝妻妾甚多如此，安用彼高黎婢，陷罪至此。”杖之百余，披疮脓溃，寻余乃能立。又杖刘妃数十，曰：“妇人皆妒，何独不妒？”刘妃笑而受罚，足无所言。 降家奴数人因结党辈，欲劫出降，密书姓名，妥事必通于降，降使得执行。而门房主司遥见，突入就降手中懒得，奏之。降痛哭数声，抱足。赵有司以礼殡葬。先是典事使元显献基础四亿四足。赵以问事中崔光，光上表曰：汉元帝初元中，丞相府史家慈姬府子建化为雄，官居名将，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，刘相以为鸡者小畜，主私食起居人，小臣执事为政之相也。敬宁元年，实显伏孤，此其孝也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慈姬欲化为雄，但头冠未变。赵以问一郎蔡邕，对曰：头为元首，人君之相也。今鸡一身已变，未至于头，而上知之，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相也。若应之不精，正无所改，头冠或成，为患资大。事后黄金破坏四方，天下遂大乱。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，而其应颇相类，诚可畏也。臣以相庸言推之，异族众多，以群下相山柱之相，除而未大，足与差小，以其势尚微，以治愈也。臣闻灾异之现，皆所以是吉凶，明君睹之而惧，乃能制服；暗主睹之而慢，所以致祸。或者今亦有自见而贵，官欲正事，如前世实显之笔者也。愿陛下尽贤触宁，则妖靡庆极矣。后数日，号等伏诛，地狱重光。高照睡地，使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守诸王地，带同幽禁。彭城王协窃见，不听。协至上高迈，不乐荣事，避世家居，而出无山水之事，处无知己之由，独对妻子常郁郁不乐。魏人为益阳，城中兵不满五千人，时才知半岁，魏军攻之，昼夜不息。自使蔡道公随方抗御，皆应守催却，相持百余日，秦后斩获不可生计，魏军惮之，将退。会道公即堵，乃呼从弟萧纪将军林恩、兄子尚书郎僧协及诸将佐，谓曰：吾受国厚恩，不能攘灭寇贼，仅所苦转堵，事不知久，汝等当以死固结，吾令吾莫有遗恨。众皆流涕。道公卒，恩陵设行周氏，待之成守。六月癸未，大赦。魏大旱，散骑常侍兼尚书邢鸾奏称：昔者明王重素帛，请金玉，何则？素帛养民而安国， 今欲无用而败德故也。先帝身见奢泰，务从节俭，至以纸绢为帐椅，铜铁为佩乐，府藏之金采己而已，不复买鸡以费国资。待景明之初，成升平之业，四境清宴，远耳同来，于是共匪相济，商沽交入，诸所献纳倍多于常，金玉恒有余，国用恒不足。苟非为之奋献，但恐岁计不充。自今请非要需者，一切不受，魏主纳之。秋七月癸丑，矫成庶主柴庆宗以承降魏，为徐州刺史袁建遣淮阳太守吴秦升将千余人赴之，淮阴援军断其路，秦升屡战破之，遂取矫城。甲子，李皇子宗为豫章王。魏李崇破东京叛蛮，生擒樊素安，进讨西京诸蛮，西降之。魏人闻蔡道公卒，攻益阳一级，短兵日接。曹景宗顿凿陷不进，但要兵游猎而已。上复遣宁朔将军马先炳救益阳，先炳转战而前，兵势甚锐。元英积累于上雅山，分命诸将伏于四山，视之以弱。先炳乘胜直抵长围，掩英营，应为北以诱之，至平地，纵兵击之。统军复勇，换甲直槊，单骑先入，为军主蔡三虎复之，突阵横过，梁兵射勇，动其左骨，勇拔剑复入，先炳大败，一子战死，先炳退走。营谓勇曰：“公伤矣，且还营。”勇曰：“昔汉高门族不遇人知，下官虽微，国家一将，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？”遂与诸军追之，尽夜而返。时年七十余矣，军中莫不壮之。先炳复率万余人进击英，英又破之，杀将军陈秀之。先炳知益阳危急，进锐决战，一日三交，皆大败而返。蔡灵恩势穷，八月已有降于魏。三官数将闻之，心有亦弃城走。应使司马陆西道为陆板，嫌其不精，命傅勇改之。勇不增文采，职位至陈列军事处置行要而已。应深赏之，曰：“观此精算，虽有金城汤池，不能守矣。”初，南安惠王以御穆泰之谋追夺爵邑，即应克益阳，乃复立应为中山王。御史中丞任访奏弹曹景宗，上以其功臣，寝而不至。魏魏郑少书忠于世上，外所闻之，心豪无隐。每魏上言事，善则推功于上，不善则引咎归己，上以事亲之。 赵于南益阳至司州，一镇关南，以少叔为刺史。少叔立城隍，善器械，广田击鼓，召集流散，百姓安之。未至颍州于益阳，以司马越为刺史。上遣马先炳驻竹墩、麻阳二城于三关南，司马越遣兵攻竹墩，拔之。九月壬子，以突遇浑王符连仇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柔然亲魏之沃野及怀朔镇，召车骑大将军袁怀出行北边，只受方略，随需征发，皆以便宜从事。怀至云中，柔然遁去。怀以为用下质疑，莫如成郭。还至横带，暗示诸镇左右要害之地，可以筑城治戍之处，与东西为九城，及储粮积瘴之宜，犬牙相救之事，凡58条，表上之曰：今定鼎成州，去北遥远，代表诸国颇获外叛，仍遭汉击，戎马甲兵十分缺乏，为以准旧镇东西相望，令形势相接，筑城治戍，分兵要害，劝农积粟，紧急之日随便检讨。彼游记之寇，终不敢攻城，亦不敢越城南出，如此北方无忧矣。魏主从之。魏太和之16年，高祖召中书监高驴与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，久之未就，会高祖卒，高驴卒。景明中，崇为太乐令，上所调金石及书，致仕。世宗使命八座以下议之。冬11月戊午，魏召迎善国学。时魏平宁日久，学业大盛。燕齐赵魏之间，教授者不可胜数，弟子著录多者千余人，少者有数百。周举贸易，郡贡孝廉，每年余众。甲子，除以金赎罪之科。12月丙子，魏召殿中郎陈俊、袁帆等亦立律令，彭城王协等兼之。己亥，魏主幸伊阙，上雅号如数，以东晋、宋、齐虽开制国学，不及10年则废之，其存亦文具而已，无讲授之时。